本次考试以党的理论知识、党章、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等内容作为考察重点。通过此次考试，使入党积极分子、预备党员对党章和党的相关知识有更加深刻、更加系统的认识，端正了入党初衷，坚定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信念。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涿州市民文明公约，热爱祖国，奉献涿州，崇德守信，包容开放，履约践诺，遵纪守法，孝老爱亲，助残济困，助人为乐，和睦邻里，见义勇为，实干担当，举止文明，礼貌待人，爱岗敬业，廉洁奉公，崇尚科学，移风易俗，保护环境，爱护自然。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来自张清芳的歌曲《出塞曲》，收录在她1991年《留声三出塞曲》专辑当中。那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翻唱蔡琴的一首很经典的作品啊，《出塞曲》。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改编自席慕容的诗。席慕容的那首《出塞曲》呢，表达的是诗人的思乡之作，他对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的一种向往之情。那么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把那样一种大气磅礴给演绎出来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杨宗纬《生命被你照亮》。 就算伸手摘不到星光，仍希望把你命运擦亮，那萤火微弱但毫不隐藏，我们凭什么还不算？人生巨浪中的小木船， 颠簸的自信不够果断，你的泪光柔软了倔强，这一扇生命全都为你照亮，这一生洒满一夜星光，让所有伤感都得以回甘，渺小的我有巨人的勇敢，哪怕世界未必会更灿烂，燃烧自己给你温暖，再平凡也因为你而不平凡。 宋伟，生命被你照亮，这是他为电影《闪光少女》所演唱的《微光旗舰》概念曲。现在一部电影的上映啊，会有就是在之前在宣传期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这个歌曲，各种类型的这种宣传曲的这种概念存在啊。那这一部青春热血校园电影《闪光少女》啊，也是暑期档青春电影当中非常值得期待的一部电影了。而且呢，《闪光少女》不仅是电影，也是一项众星闪耀的这个音乐计划啊，就是它跳脱了一般电影配乐和主题曲的套路，那么会有很多的这个音乐高手纷纷响应，就好像是一个夏天的音乐节一样的。对，电影和音乐呢花开两朵完全盛放，用音乐来传达闪光少女当中的那种精神，就是再弱小也会闪光，再奇葩也有伙伴。而在这首歌曲当中，杨宗纬细腻的声音演绎，包括他所唱到的燃烧自己给你温暖，再平凡也因为你而不平凡，的确是声声入耳，字字戳心。好了，接下来徐小凤1988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别亦难》。 相见时难，夜难，东风无力，

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幸福的样子我感觉好真实，找不到形容词，沉默在掩饰快泛滥的激情，只剩下语助词。有一种踏实，当你口中喊我名字，落叶都为之孤注一首诗，时间消失，我们的故事开始，这是第一次让我见识爱情可以慷慨又自私，你是我的关键词。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林俊杰2015年和自己对话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关键词》，用全新的关键词定义新的中国风流行歌曲啊。林一凤呢是以细腻的词句雕琢出温暖的爱情，而林俊杰的曲则是将词作的那种优美谱上了浓浓的中国风。而在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呢，林俊杰还特意邀请了陈妍希特别来出演，两个人共同演绎了一出浪漫唯美的爱情故事。 Twins 失约。 时代聚集着几多爱侣，仿佛要讽刺我得一个，望着电话于街中兜兜冷圈，再等过人潮内有吉他手，冷静一刹那声音唱着每首歌，可拯救我，等你等太多，无需真相我也明，不应再错，没有什么好等，相恋不起，心恋不起，底线过了转身走，不回忍，无心失约，无非不想心， 这是 Twins 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失约》，也是他们2017年的 EP《花约》当中的一首歌曲。2017年 Twins 的全新专辑《花约》一经上线呢，就得到了很多粉丝的这个支持。那么新专辑的这种森系文艺的造型，还有花语爱情式的歌曲风格呢，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Twins 呢，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这个女子团体啊，可能很多时候也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这个青春的印记吧。因为很多人是听着他们的歌曲，慢慢的走过青春的。张学友1995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离开以后》。 近日像每样话题总不适合你，近日夜深相聚飘起一抹冷漠空气，在这天是你是无大小多么生气，谁人亦可知你将别离，在睡中试试抱紧你，但是目光躲避令我可感到你在喘息，没说出亦领会谁在撩动你，抛开苦痛去解决自己，让你那些冷却热情另有生机，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明天再偶遇我也不敢偷望你，离开我以后季节冷暖天气我也置之不理，愿明知也再不记起，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这里，晨早冬夜破尽漆黑想念你，离开我以后最了会看到你望足方向并搞定接近你，再预期你会说舍弃，问事实怎躲避，再倒数将要每日想你，若这刻若最后无力留下你，将消失勇气释放自己，就算某天我吻别人亦当真理，离开我以后我会

在2016年 EP 专辑《不如温柔的唱吧》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鸽子》。歌曲呢，应该说还是比较明快，比较这个轻快明朗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但是在音乐里面的这种真挚情感呢，也会引起我们的一种反思。那这首歌曲会让你想到自己在生活当中曾经有过的期盼，有过的向往，也曾经有过的这个迷茫。但是最终呢，也会因为对故乡的这种牵挂，还有这个想到最初的梦想，找寻到自己的路途，然后继续的前行。所以鸽子的这个名字啊，是非常有寓意在其中的。好了，再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健，当有天老去。 当有天老去，你是否想起，在宁静的夏日夜晚，那一缕芬芳，童年的阳光，轻柔的细雨，还有微不足道的我，在你生命闪现。这匆忙的一生，化成几个瞬间，总在某个夜晚悄悄来到我身边。在浩瀚的你曾飘向何处，就像两朵浪花，我们相遇后分开。 EP 专辑《我愿人长久》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当有天老去》，这是来自李健的一首歌曲啊，也是，是他非常就是很有李健风格的这种独特的音乐魅力的一首情歌了。我不知道对于年轻的人来说，可能不太会有那样的时间会去想到说有一天自己老去会是怎样的吧。只有当年纪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才会突然感慨说，哦，原来时间是如此的匆匆，原来时间是如此的不饶人，然后可能才会想到关于所谓的老去，关于所谓的岁月流逝吧。陶晶莹2000年爱缺专辑当中的那些日子，又会让你想起曾经的哪些日子呢？ 你还穿着那些华丽灿烂的衣服吗？我只不需要那些外在证明自己了吧？微笑那些单纯，其实有点残忍。

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5.9仙托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法制晚报消息，7月10号，市政府办公厅会同13家市政府部门，围绕公众普遍需求和重点民生事项，在全国率先制定政务公开惠民便民地图，用图说政务，图解公开，图惠民生的方式，打通政务公开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公众可以登录首都之窗网站，或者扫描其网站页面二维码的方式查看使用便民地图。此外，还将探索政务公开惠民地图在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的适配应用，将地图资源逐步向第三方平台开放利用。北京晚报消息，11号上午，本市首个以三山五园为主题的数字体验馆在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开馆，参观者可利用数字交互技术体验畅春园、圆明园等三山五园内不可修复的文物和景点。据北京联合大学国家级文化遗产传承应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相关负责人说，场馆中还有电子沙盘、透明交互展示柜、AR 互动等10余种最新虚拟仿真技术，展现三山五园的全域景观。未来体验馆将通过社会招募的形式向大中小学生开放，有意向参观的学校可与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联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岁月走得坦荡，头上总是天堂，月面朝大海，微笑脸庞披上阳光。我没有时间去记录那些受过的伤，让春花秋月候鸟知道我的方向，随自由的风游荡在海角天涯，这傲骨的灵魂把胜利的惊涛像花儿一般完美盛开在每次坚强，在每次坚强，在每次坚强，在每次坚强，在每次坚强。 黄渤的一首歌曲啊，叫做《盛开的石头》。前段时间呢，采访一位这个工艺大师，他就特别擅长的这个石刻，比如说这个刻石壶，在石壶上会雕刻出很多的造型来。再比如说这个用石头制作石琴，在他的手下，真的石头就像是盛开的花朵一样，甚至是石头还会唱出美妙的歌声来。好了，节目最后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那英的一首歌曲，1995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白天不懂夜的黑》。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渐渐重叠的片